新息苑的公路，自上星期三受大雪影响，一度有2100部汽车被困，相关单位清理之后，昨日恢复正常行车。在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50% 左右。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的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区中环银行街有道路工程，直至今日下午四点钟银行街全线封闭。另外，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有路陷，受路陷影响，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中线封闭。新界区方面，元朗大堂有临时交通和运输安排，直至今日晚上七点钟，大堂道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路段会间歇性封闭，市民可以考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方向深水湾、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以及薄扶林碧丽道方向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是家有爱宠的阿 Lu。正所谓无鸡不成宴，做冬啊，阿 Lu 梗系要斩翻只白切鸡同屋企人一齐食啦。我斩鸡好叻噶，一定会留翻四点金。咩系四点金？就是头尾脚同翼咯，代表住完美圆满咁嘅意思。咁亦都寓意住我哋全家年头到年尾都可以齐齐整整、健健康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CIBS 完全咖啡手册，精品咖啡师带你透过咖啡连结世界。 好多农民咧，佢哋未饮过自己种出嚟嘅咖啡嘅，喺你手上饮到嘅咖啡都真系要珍惜，得来不易嘅真系。 世界有时好远，有时就喺隔篱。尼泊尔裔香港人制作，声音女人要什么 ？The voices of various dimensions and courage of women. Voices what women want.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杀很大。 嚟到十二月嘅二十号啦，曾志豪。 Merry Christmas 就嚟到啦， 就嚟到啦，仲有五日就圣诞节啦， 冇错、啊， 终于到，咁啊，听日又做冬啦。 最紧要系咩啊？听日你唔唱圣诞歌，都要唱呢一首歌。冷风吹，心里空虚，听日就会好冻啦。 听日会好冻。 系啊，我冻上加冻。 因为做冻，好彩听日系一年里面最短嗰一日啫。 冇错， 唔使听你嘅歌声咁耐。 哦，但系歌声能够令你嘅日子变得漫长嘅，漫长漫长夜晚仍未觉是冷。冇咯。 唉，好啊。 系咯、 啊。系啊，我哋同大家送暖啊，好系啊。 送暖。 嗱，你觉得如果啊，今日都喺你嘅心目中，你知啦。呢啲咁嘅天氣咧，真係好得意嘅。你喺街度見到啲人著衫， 點啊？ 有啲著到成隻種咁樣啦，咁啊有羽絨啊，有繩啊，有頸巾啊。但係咧，你喺街一定會有見到有啲人咧係著住背心啦、T 恤啦、短褲啦，即係大家個體感咧完全係唔同嘅喎。 所以嗰句俗語永遠都啱嘅嘛，有人蒸鬆糕，有人賣涼粉，係啱數嘅， 係真係啱嘅。 係啊，不過咧，我都係會覺得，如果喺呢個時間咧，你可以尊重翻個氣候咧。你個人係開心啲嘅，有乜理由你一年365日都淨係著住件短袖呢？你個人都你對唔住啲手手腳腳啦，有啲靚衫都擺唔到上去個身度係咪？ 但係如果影相嚟講咧，就要少啲先好睇，因為要 show 到個 body 啊。 咁你個 body 好睇先得。 喂，我過去嘅一年當中啦，我好開心㗎。 做乜嘢啫？ 因為我都練到有少少 人魚線啊嘛。 人魚線啊， 係 啊，都估唔到㗎。 啱啊！我成日行過上環海味街，我都見到佢曬出嚟嗰啲鹹魚嗰啲，就諗起你啦。 鹹魚一條乾， 鹹魚乾線 又乾啦，又瘦啦 哎呀，你睇下好似人哋咁樣嗰啲先得噶嘛。 每年咧，差唔多去到年尾嘅時候咧，又係時間悶啲啊，坐台月曆噶啦噃。 係啊，冇錯冇錯。咁啊，今日咧就收到咧呢一個坐台月曆咧，2021年嘅啦嚇。但係都幾得意喎，佢咧係建造業議會啊。係。咁咧，佢哋又推出呢個2021嘅月曆，但係咧佢全部嘅封面內容啊，裏邊每一個月份咧。都是那些挥汗如雨的运动精英。我开头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全部都是运动精英来的，特别是呢他给我看的那张 封面， 封面一张卡相，哇，我的形容是什么呢？劲似胡定欣，个样好似胡定欣的一个女生。咁咧個背景咧就係一埲牆啦，咁啊影得好靚喎，因為有曬打燈啊，嗰啲光線造型好靚咧。咁啊佢係揦住個拳頭，一個直拳向前衝，然後佢眼神充滿咗堅毅。佢口裏面你直情覺得佢好似講緊俾啲掙扎，係啦，意志，係啦，哇！最緊要係咩咧？雖然只係影咗佢上半身啫，佢著住呢一件嘅運動背心，完全顯示出性感健康運動嗰一面。 係啊，咁啊，真係要買廣告添，因為咧就每一年咧，其實我連續兩三年都有收到議會送俾大家各傳媒友好嘅一啲月曆。 係啊係啊。 咁過去嘅兩年咧，其實令我好開心㗎。 你梗係特別啦。 係啊， 口水長流。 我諗個個女士收到咧都開心嘅，因為咧佢有啲建造業嘅友好啦，係啦，冇錯。咁啊，裏邊有佢哋嗰啲叫做所謂 佢哋嘅從業員啊， 開工嘅時候揮汗投入專業嘅相，係啦，露出佢哋非常強壯嘅 body。 係， 今年好特別啦， 係， 因為今年頭先你已經介紹咗啦， 有女仔，成胡定欣咁樣， 冇錯。 原來我之前我冇乜留意咧，原來佢之前就淨係得男士嘅， 係啊係啊係。 咁今年就有女士啦，咁所以咧， 其實咁舊年都有，一張。兩張，不過咧就著多布啲嘅，著多布啲。今年就相對呢張相就少布啲。 你唔好講到少布，一間啲人以為睇嗰啲性感月曆喎。 少布嘅意思咧，係因為佢著住件背心。 著背心啫。 係啊，而之前嗰啲咧就見佢做啲工地嘅，即係開工啲工衣。 係嗱，佢好多嘅，基本上咧，佢每一個月份咧，每一個月咧都有啲佢哋嘅真係從業員啊。係。譬如咧，我呢度咧拎住個二月份嘅咧。就係、是、有三位嘅朋友啦，佢哋就喺度耍太極，打嗰啲中國功夫。咁咧，但系咧，佢哋分別咧就有一個安全主任啦，一個工程師代表啦。跟住呢個勁啊！頭先我係咁推介俾彭程，水喉技工，佢名叫阿龍啊， 龍哥。 哇！阿龍咧，直情係佢有我最羨慕嘅男人，見到都羨慕嘅嗰一匹咧，唔知要查幾多樽白蘭地先擁有嘅胡鬚，真係正喎、啊！仲要係 大胡子，留唔到咩？ 留唔到啊！好污糟啊！我留完胡鬚之後。系啊，所以呢個月曆啊，俾你揀一張好開心噶啦！我見到佢哋有蛙艇啦，有譬如話打籃球啊、足球啊、游水啊，咁每一個項目咧都係由佢哋嘅一啲工程負責人員咧，有啲可能係好前線嘅，譬如頭先有個水喉技工啦，咁有啲咧就可能 工程師 係啦，有啲工程師可能有啲就畫圖紙啊，做策劃咧，哇，真係人才仔仔喎！呢條橋咧，彭程你有冇留意咧？呢排有一個。 叫做保險團隊啊，保險團隊咧，佢哋都係賣廣告咧，即係話俾你聽，我哋個保險團隊咧咩業務多元化，就咧啲員工咧都會有閒情日子咧，即係或者佢哋公餘時間咧、 哦、 會發揮第二啲，嗰、那個又好正喎， 係 啦，又有跑步，又有喺即係好似城門河咧一齊蛙艇咧，然後都係話俾你聽啊，有個好似跳 pole dance 噶，唔知係跳嗰啲交際舞定咩咧，跟住又話啊呢、這個又係佢哋嗰個保險團隊嘅一個唔知咩客户服務嗰啲。 知道嗰一個咧，應該係佢哋就嚟上市噶啦，分拆。 係咪係咪係咪？ 哇！ 喂，即係總之咧，卧虎藏龍啊，行行都有啲精英喺度。咁而家就係呢個建造業議會，咁啊，佢呢一個2021年嘅慈善，佢係買慈善嘅。 係。 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哇！正啊，佢有好多呢啲即係好有活力嘅員工喺度。 今年啊，感覺到佢哋係用呢個運動員作為佢哋嘅運動作為佢哋嘅主軸嚇。 係啊。 唔知係咪係啦？ 叫觸動力量啊。 係啦，係咪迎接呢、這個係啦？東京奧運啦，係啊。 唔係嘛？ 唔知係咪啦？ 迎接唔到嘅喎。 喂，冇辦法啦。 可能迎接唔到喎。 唔會嘅，點都舉行㗎啦，都相信佢哋。但係好健康啊，我覺得。其實年年咧，去到呢啲年尾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啲團體咧推出呢啲月歷嘅。咁啊，過去你都見到咧，令人覺得哇，真係好開心啊！睇得好開心。譬如澳洲嗰啲消防員咧， 哦係啊， 係啊，又好大隻啦。咁但係咧，佢哋 show 曬機啊 ，show 曬機之餘又同啲小動物啦，你貓貓狗狗一齊影相啦，又係好可愛咯， 冇錯冇錯， 温暖同埋好可愛。 唔係呢份月歷咧，佢係真係可以提醒你每個月都要做。運動 yes, 同埋佢話俾你， 疫情底下， 同埋你會覺得哇，有個目標啊！ Yeah. 你想唔想好似佢咁樣著嗰個 sport bra 嘅時候咁有型？你想唔想好似嗰個胡鬚佬咁樣踩單車、打籃球都咁正啊？ 係啊！聖誕老人唔知會唔會練到有腹肌咧？都已經 咁唔得啊！聖誕老人有腹肌冇咁可愛喎，真係 可能疫情底下佢都做多咗運動咧。 See 啦嚟啦，希望圣诞老人都嚟到啦吓。听讲佢喺好多唔同啲地方咧，都唔需要检疫嘅吓。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Michael Bolton。 可能真系要等一等过佢哋。 系啊。喂，但好多小朋友系咯，都好期待 早啲咯， 佢好期待圣诞老人嚟，唔好唔嚟。 系啊，每一个地方都要14日嘅话，应该唔想去噶。 系啊， 出年啦，出年到你屋企。 我嗰个之前咪睇啲报道讲啦，话有咩澳洲啊、加拿大啊，仲有另外啲唔知咩嘅国家啦。 做咩啊？集体请愿啊？ 唔系，佢哋集体就宣布就因为疫情关系，咁咧就其实好多入境嘅政策咧都要收紧，咁但系圣诞老人同埋驯鹿咧就可以 豁免嘅。好啊，放宽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嗱咁啊，圣诞仲有几日就到啦， 系啊， 咁啊，你点都会有嗰啲创意礼物啊，咩都大集合嗰啲啦。嗱，我哋就唔讲嗰啲太行嗰啲啦。我哋今日就一嚟就送单热辣辣嘅新闻俾你。既然送圣诞礼物嘅，送俾你嘅另一半，我哋诚意介绍你。 将我自己包咗做礼物送你。 呢个已经系属于上个世纪嘅笑话嚟噶啦，我哋都唔想理佢啦。佢老公都系咁讲噶，啊，可唔可以唔好再送你俾我啊？ 唔系喎，佢好开心喎、 啊，好惨喎老公。 做咩？你想送出去都冇人要嘛？我知道你老婆见到就， 系啊，冇错、哎、啊，系啊，冇呢啲咪保持新鲜感咯。晏啲我哋可以讲呢个题目噶，夫妻之间点样保持新鲜感？呢啲叫做咩啊？欲佢唔认啊， 系嘛？唔认你啫， 系啦、 啊。但系呢单真 呢单劲啊，真系 呢单劲够新鲜。 系啦、啊，佢个礼物名咧，如果正式嚟讲咧，就叫做。咩啊？辣椒润滑剂 吓，圣诞礼物 辣椒润滑剂，佢系辣椒定辣椒油啊？喂， 辣椒， 哦、辣椒啫，我以为辣椒油更好啊，都系 liquid 噶嘛。 喂，但系其实咧，我都要讲咩古仔俾大家听先。 冇，就话说有个老婆就知道咗佢老公有小三， 系 呢啲已经成为咗家常事嚟噶啦，系咪先？ 成日都有发生噶。 系啦，咁但系咧，佢又好好人、啊，佢老婆咧就话：，既然系咁啊，祝福你啦，圣诞都就嚟到啦，不如送支圣诞礼物俾你啦，老公。 送支啊 吓。系啦，送个圣诞礼物俾佢，送咗啲咩咧？就送咗呢一个辣椒润滑油俾佢。 其实系咁嘅，因为咧佢老婆发现咗佢去滚之后，当然好嬲啦。 系啊。 咁但系咧就即系都要忍住，咁咧就唔揭发佢住，咁啊四围抄嘢啦。呢啲我谂即系好多女人嘅时候都去到呢一刻，都可能揾啲蛛丝马迹喺度四围抄，抄抄抄抄，咦？打开个公事包，死佬啊！真系收埋支嘢。 哦，即系。原来喺嗰度收埋咗呢啲所谓传说中嘅 K Y， 收埋支咁嘅润滑剂， 润滑剂。 咁跟住然之后咧，佢灵机一触。 等先，佢见到润滑剂就当系出轨噶啦。 咁好 ，gel 头得唔得啊？ 点啊？ 即系攞错啫。 你唔好攞嗰啲吓 牙膏啊， 食嗰啲啫喱又攞嚟 可能系咧，佢以为嗰啲 power gel 咧。 擦个头。 系咯，同埋佢用佢，可能同老婆用唔得嘅咩？ 咁即系证明佢哋好耐冇用啦。咁但系就竟然发现喺个公事包里边都揾到呢支咁嘅吓润滑剂。 系系系。 于是乎咧，佢就整蛊佢个老公啦，就点样咧？走去买嗰啲好似啲辣椒指天椒，咁然之后咧就切， 哎呀， 跟住又摆去打搅拌机嗰度。再搞烂咗，咁然之后咧就打开公事包里边润滑剂，跟住落咧就将啲辣椒 倒埋落去， 倒埋落去 ，shake 佢老婆咧仲话想象紧有几种唔同嘅情况咧， 你讲嚟听。 就系佢话啊，佢哋会点咧 ？A 就系咧老公咧带埋嗰个即系袋袋咧，然后就吓即系直情系冲浪咁样啊，冲咗落个辣椒油里边。咁咧就系 B。就可能我老公先将呢一啲辣椒油咧就搽完之后，先至再保护自己。哇，咁咧都系会嗨到好紧要嘅。咁三咧就系话，可能就即系就唔系男方用啦，就由女方去用啦。咁点用唔好讲啦。咁佢就话，咁啊对方就会好嗨啦咁样。佢话点都估唔到咧，点都估唔到。佢话原来结局系点咧？佢老公咧竟然系冇做任何安全措施。直接就使用咗呢一支噔噔噔噔大婆辣椒油润滑剂，然后就冇啦，然后就直接好开心啦，系啦，开心到一个地步就系咁样咯。 哇！即系你净听阿豪仔你咁讲啦， 估到啦， 你都想象得到嗰个情形啊。 系啊， 就我这晚热辣辣， 咿呀咿呀，拥抱我心希望吧。但系点解好似有啲唔对路啊？大宴注定是狂宴，妒忌系啦，妒忌火已是强烈系啦。 唉，最后中宵真系， 最后结局系咁样、啊，真系。我谂佢就要唱啦，光加热等于火。 佢唱得出都已经好可能百毒不侵，可能试过系咪？ 系啊，系咪有外国有队乐队叫做咩 Red 咩 Chili Pepper？Red Hot Chili Pepper，Red Hot Chili Pepper， 哇！应该有冇啲歌系啱佢用嘅？ 我估应该唱唔出啦，系。 同埋，我觉得咧喺呢一个叫做报复偷情事件上面咧，你有冇发现一个细节咧？ 系咩啊？ 原来佢哋两夫妻真系好唔了解对方嘅。 佢唔知佢食辣椒啊？佢唔知佢中意食辣椒啊？ 佢老婆竟然估以为佢老公系会好有即系、就是、一种安全意识，佢系完全冇估到就系话啊你个死佬啊！是我都知道你出去玩到咁啦，我冇谂到你 都系两种情形。 系啦，你原来你咁样嘅安全措施都唔会做嘅嗱，所以我怀疑咧，即系当个老婆事后知道即系对方受伤求援嘅时候咧，可能佢呢一个系会再即系揞住个心一下就系、是，哎呀都估唔到啊，咩、都估到啦，最尾都估唔到， 乜嘢仇都报晒啦。如果佢真系带住呢一份嘅， 带住呢一份嘅辣椒系啊， 系啊嘛，你谂下，你谂都谂唔到、 啊。点睇医生啊？求救嘅时候，我谂个妇科或者唔知咩泌尿科都会问。先生搞咩啊？喂，点解咁样嘅？ 食辣椒咯。 唔、哦、系你有呢种癖好啊？何苦即系哥哥食就算啦，弟弟唔使食嘅，系两兄弟唔使咁 friend 啦。 系咯，但 系你咁做啦， 意外嚟噶。 系咯，呢个真系太过夸张。 系咯，又估唔到真系几精密啊！真系精密到佢唔系就咁系咁以咧，即系即系抌嗰啲咩辣椒粉落去，佢真系自己精制嘅喎。 佢嗰个 唔系辣椒油倒几滴咁简单。 报复嘅过程嗱，同埋我又谂唔明嘅，点解唔系见到咧？通常系嬲爆咧，应该就即刻大兴问罪之师噶嘛。喺咩情况之下咧？ 冷静 嘅，唔系仲要可以忍得住手咧？即系又唔踢爆，又扮冇嘢，真系嗰阵时呢个夫妻的世界里边嗰、那个即系、就是、一种报复嘅桥段咧。是点啫？ 幸福咋？ 我幸福咩啊？ 真系噶，其实有好多女士咧，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遇到呢咁嘅情况咧，即系吓咗一跳咧。 但系会忍一忍， 但系真系忍一忍，因为佢都觉得，即系我谂好多女人都话唔系真嘅，系啦，观察一下先啦，冷静一下先啦。你都亦都估到，你一嚟就问佢，你系咪去滚？梗系话唔系啦。 嗱，好啦，咁仲有一样啦，其实佢可以有两种报复方法噶。一種就係 冚佢兩巴， 唔係佢見到佢個公事包裏面有呢個潤滑啦，同埋有安全用具啦。佢除咗可以喺嗰個潤滑度報復之外， 佢仲可以嘟嘟嘟嘟。係 啦，其實嗰個都係好變態喎，即係我哋唔係鼓勵你咁做嚇、嗯，不過你都搞成咁咯。 太普通啦，可能佢覺得。 佢點解唔兩溝咧？ 溝咗。 佢攞啲染咗辣椒油嘅針再嘟嘟碌嘟嘟咧。 咁我谂佢 得唔得咧？ 咁我谂佢老公都好真系唔怕辣啦， 即系四川人嚟嘅。 督完之后系咧，四川人都可以完事嘅话， 系啦， 真系好巴闭啦。 嗱，咁所以如果你话咧， 不过小三都系好忍得辣添。 唔系，仲有咩启示咧？我觉得就咁样。既然你要偷情嘅话咧，麻烦你就将自己系啦，收埋啲用具，同埋咧每次你想行事嘅时候，即系等于你每次想饮你樽水咧、 嗯， 你都最好打开个盖望一望，闻一闻先。即系虽然你话喂。而家唔系嘛谍报战咩？我梗系啦，做得偷情呢样嘢，同嗰啲双面间谍系冇分别噶啦。 预咗俾人知添啊，系咪 下场有啲阴功，我等 飞咗佢啦， 个弟弟无辜 直情非你想我人啊！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 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烦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失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就当是我没法胜任，其实烦厌了就来任由爱变恨是恶运，把心分给某君，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不需挂心，只因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爱足一生，走遍黑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不需挂心，只因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爱足一生，走遍黑的爱人，不想压抑。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不需再等，别为明日牺牲，找理想的爱人，来放任，求放任，齐放任，都不再信任缘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晏昼两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听日审议政府新一轮64亿元防疫抗疫基金注资拨款申请。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将会同多名相关主要官员出席，向议员讲解，期望尽早通过。当局会尽力简化申请程序，加快审批，让受重创的行业尽早得到资助。张建宗在网志说，64亿元拨款有55亿用作推出19项资助计划，加上之前宣布特别为旅游业推出约6亿的纾困措施，整个支援是精准、具规模和针对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于很多艰苦经营的行业来讲，政府的资助只能够起到暂时舒缓作用，绝非根治问题的长远之计。他说，怎样支援受疫情打击的基层和中产市民，保住经济元气，将会是来年预算案的挑战。尖沙咀金巴利道一间持牌楼上酒吧未有遵守停业令，警方巡查的时候发现酒吧内有两名人员，亦有大约30名顾客聚集消遣，包括2名未成年人士，大部分人当时没有戴口罩，警方向顾客发出限聚令告票。警方亦都检获毒品，包括少量可卡因和大麻等，相信供应给酒吧顾客。被捕的22岁酒吧负责人和39岁的酒吧职员涉嫌违反业务及处所防疫规例及贩毒。警方表示，圣诞和新年假期将至，相信部分酒吧会违规营业，会严正执法。美国疾病及预防控制中心正调查5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出现过敏反应的报告。5人都是注射了辉瑞与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之后出现过敏症状。疾控中心建议，对疫苗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士，程度需要注射肾上腺素或者住院治疗的，应该避免注射第二剂。专家认为，辉瑞疫苗造成过敏反应可能同一种叫聚乙二醇的化合物有关。除了辉瑞疫苗之外，莫德纳生产的疫苗也获得疾控中心批准使用，这款疫苗也含有这种成分。北韩官方劳动新闻报道，执政劳动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要求各岗位干部承担更大防疫责任。报道说，绝对服从紧急防疫措施是守护家人、祖国和人民的重大职责，在8大即将到来之际，更加要全面巩固防疫，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劳动新闻

咁即系年纪好大啦，大成点先？ 即系嗱，如果我哋咁讲，你喺网上面见到条片，佢嗰啲关键字系写住捉奸啦、闺蜜啦、小三啦，你就会你谂住哇， 你咪帮个女 正啊？唔系你谂住喂，点都有啲嘢睇啊？系咪先？又有捉奸，又有闺蜜，有小三咧，条片应该都可能有啲好香艳嘅场面。咁啊，亦会有啲好事之徒咧，就会望下啊，睇下嗰个小三有几小三先，几靓先咁样。谁不知咧，揿入去，哇，吓死你真系！你直情系真系好似头先你讲紧，似系咩咧？似系嗰啲八仙贺寿片，因为佢个标题系咁样嘅。你净系见到一扎银发、白发、苍苍嘅老人家，佢哋唔系耍得太极，就系互相喺度捉紧奸。咁究竟系啦？点样捉咧？就话说咁样嘅，90岁嘅老公偷食60岁嘅小三，80岁嘅阿婆，即系佢老婆。组成佢嘅姊妹团，全部都系80几，成为嫲嫲捉奸团。故事就系发生喺越南嘅。哇，话说真系越南真系神奇啊，犀利啊！我哋不嬲都知道越南靓女多啦，估唔到去到咁大年纪啊，一样都系嗰、那个即系吓热情都未减啊。佢就话说咧，应该就系有个80几岁嘅白发阿婆咧，就同一班年龄相若嘅朋友喺条街度捉奸。咁点解呢？佢喺条街度咧，目睹自己嗰个已经80岁嘅老公，同细自己成20岁嘅情妇，但系都60岁啊，勾勾搭搭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开起咗咧群架模式，一齐去闹啊咁样。其中呢一个嫲嫲捉奸团嘅成员咧，就更加将个案情揭露咗出嚟。喂，白闹动啦！你唔好讲越南话，我哋唔识听。阿卜车执，你慢慢讲。佢啊，佢买咗有壮阳药成分嘅润滑剂。 哎呀，嗱， 我想话点解今日咁多 都润 滑剂有关嘅新闻嘅、啊、大佬啊，即系佢今次系有壮阳药成分。 啊， 咁咧，然后就话啦，究竟系想点啊？咁样现场气氛咧，即系根据描述啊，相当高涨啦。佢话咧，有路过嘅民众咧，感到不可思议啊！吓，唔系嘛？ 几廿岁、啊， 90岁嚟捉奸，仲要80岁嘅都仲要出去偷食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就即刻喺度拍片啦。咁然后咧，大家就有好多即系想象题，就系、是、第一，究竟呢度嘅年龄涉及系几多岁啦？咁究竟佢哋嘅嗰种热情系可以维持几耐啦？更加有啲人就话边只药咁犀利啊？ 系咯， 80岁，即系对面都60岁。 系咯，嗱，个太太都太太系 90岁， 唔系 个老公90岁， 系啦，太太就 老婆就80岁，哇，真系系90岁嘅老公有心有力。 哇，我想是那支润滑剂犀利，因为有壮阳药， 真系实在太夸张。同埋咧，我想你系谂唔到咧，即系譬如你话喂，佢细我好多，细我成30岁咧，咁、 啊、 你以为咧嗱，咁一定系拣啲小仙女啦。但系原来由于佢本身嘅男人咧个年纪真系好大啊，佢已经拣咗成30年嘅差距啦，但系都拣咗个60岁嘅翻嚟， 可能60岁先至。啱倾嘅，喂， 唔系有啱嘅，即 系今日 90啊，老公90岁啊， 系咯，我咪 系啦系啦，老公90岁，嗱，咁即系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想象到出嚟， 系 点样去，点样擦出呢个火花嘅咧？同埋嗱，所以咧，我觉得啲女人咧见到呢个新闻咧，应该更加坐实咗一样嘢就系、是。人哋傳說中就話80歲之前唔好俾飽飯佢食，原來而家係90歲之前都唔好俾飽飯佢食。 其實咧，同埋你喺度諗咧，啲人咪林老入花叢啊咁樣， 啊、 林老都係60啫，係咪啊？或者都係咁，而家90， 即係難聽啲講，係佢係林第啲嘢噶啦嘛，即係佢係係咯， 係咯 啲一列咩噶啦嘛。 幾好啊！我覺得佢真係不枉此生。 我都覺得係，即係嗱，好認真，都嚟到90歲，其實都唔好講咩道德啦。道德底线都嚟到而家， 曾志豪，你90岁嘅时候，大家提你啊！喂，你好似可以去唔道德噶咯喎？ 系咯，喂，即系道德位都过晒时间啦，到时去到90岁嘅时候，即系系咪合法解放年龄啊？原来又唔得噶，你话如果佢哋闹上差馆，法庭点判好咧？仲可唔可以告佢出奸？唔系咩咩叫做咩捉奸啊？嗰啲 喂，咁如果佢哋系夫妻，梗系可以啦，系嘛？ 同埋系咪仲有一时冲动啊，或者少不更事啊，血气方刚啊，冇晒啲藉口噶咯？ 系啊，同埋嗱一边窗，你谂下佢嗰个80岁嘅太太， 系啊， 依然都系咁有火气，都唔系只眼开只眼闭嗰啲嚟。 唔系呢个又合理嘅，即系80岁就虽然年纪去到一把啦，但系我就系我，俾人攞就俾人攞噶啦，都系嬲嘅。 但系 你都去到咁嘅年紀，有啲講法可能都會覺得，哎呀，算啦，玩得幾多次啊，係咪啊？由佢啦，識得翻屋企就得啦。 咁我想問下，六十歲嗰個發生咩事？ 咁咪即係證明佢仲有市場咯。 唔係， 呢個係肯定咯。如果唔係，個九十歲嘅阿伯唔會嚟追佢啦。 搞乜嘢？我諗緊佢六十歲嘅接受一個九十歲嘅時候，嗰種心態係咪即係話都好過冇啊？係咪咁樣啊？ 喂！咁有人追你几几多岁都开心噶， 系啊，而我都觉得咧，去到嗱，我哋成日都话你年纪越大咧，即系应该就精力越衰退噶嘛，咁要令到你再有一种旺盛咧， 青春 系啦，咁但系原来 真系靠吓， 佢唔使搵十六岁， 冇错， 六十岁都得、啊， 总之恋爱就会令人回春，系咪咁样咧？ 啊，你突然间将佢提升到一个心灵嘅阶段，冇错。剛才我太污穢了，想你想到都是肉體上面的寬裕， 因為他真的要靠自己裝樣， 不是，這些叫情慾結合，即是可能是原來九十歲的阿爸同一個六十歲的阿婆，不是阿嬸，都會撻得出一個火花， 對， 那八十歲的老婆原來你都很不得閒的， 是啦，怎麼都要繼續監視著那個九十歲的老公， 我只是想到老而離堅的還可以有什麼形容詞， 還有那個80歲的太太姜越老越辣咯 她的姊妹相信都沒想過來到這把年紀有得捉奸她這個機會不是經常有，靜夜裡天際沒有星，城內極冷落路人不起勁，沿路沒說話怎麼可叫你傾聽，串旧笑话，仍未令你快乐，仍多牵挂。然后你在街的终点转身说，倦透了，回家吗？问雨为何在这夜不可以快些倾斜，下降在沉闷夜。清洗心中的狂野，令这荡游伴侣再躲入雨遮。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无疑电影主角做气氛，胡乱地发问，但全不吸引。呆立对望，怎么可叫你兴奋？如流浪的心，无聊地讲一串旧笑话，风一次在取笑我，仍未令你快乐，仍多牵挂。然后你在街的终点转身说。为何在这夜不可以快些倾斜，下降在沉闷夜，清洗心中的狂野，令这荡游伴侣再躲入雨遮。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黎明的 Oh yeah! Oh yeah! 知而家呢个白点啦，真系 越夜越精彩咯，佢真系。 唉，晚晚都咁精彩啊，真系啊，咁多精力，我谂佢后生时候都真系啊，不得了啊，一定系一个了不起嘅男士啊。 即系成日都话去到年纪大嘅时候咧，内地有个形容词就会形容佢哋呢一段日子就叫做夕阳红啊嘛，成日都话最美夕阳红。 系。 哇，佢而家呢个喜字夕阳红啊！红日高升添啊！佢直情要唱 《 东山再起》，唱红日啊！即系应该系唱， 会吓得出啊嘛，几难得 啊！同埋我记得啊，谭咏麟有只歌咧叫做《八十岁后》啊嘛，佢个歌词就话：总相信八十岁后仍然能分享好戏。我 真系有好戏啦！ 我就终于明系咩意思啦。OK， 喂啊，今日都有几多夫妻话题嘅？除咗头先我哋有呢两对即系不幸嘅夫妻啦，即系不过都几有搞笑，都系偷情嘅夫妻。 哇，你觉得搞笑啊？ 都仲搞笑？ 我真系觉得好惨啊！作为当事人真的很惨，首先要辣了先啦， 系啦，先辣， 又俾人中奸， 系啦，即系仲要话俾你听咧，其实如果你两单新闻串埋咧，可能系咁嘅，你以为而家偷情好惨啊，八十岁都仲系咁嘅， 系啊，又或者仲话真系有身后尾啊，你中意大辣小辣定系中辣？ 身后尾真系大件事，哦，咁我知系咩味啦，你俾人发现了 系啊，因为最近 你老婆发现未？有咩讲埋呢个先？ 系啊，太多嘢讲。最近咧，网上面咧又出现咗有一只雪糕，系啦，雪糕 虾咩大嗰只， 咁咧就一杯杯嘅。咁但系咧，我喺个社交平台嗰度见到，哦，点解啲人咧印自己个样落去嘅咧？咁即系之后我今日咧就见到曾志豪，咁我跟住就系系，原来可以自己做嘅，可以自己整。 即系佢所谓嗰啲咧生成器啊，即系佢自己可以咧佢咪 upload 张相上 去？喺个网站嗰度系 upload 自己张相。咁你就會將張相咧就會黐落嗰個好似個雪糕杯度咁，但係 digital 嘅係數碼 ，digital 佢唔係真係有個實物嘅，你唔好而家諗住去便利店度排隊買係冇嘅，但係網上你就會覺得過癮啦，即係個杯裏邊印自己嘅樣，然後就作一啲味。但有咩咁過癮呢？你見到有啲咩範例係好得意嘅咧？ 唔係，即係你知道網民嘅創意都好十足啦。有啲同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平時日常喺新聞見到都息息相關。 例如咧， 例如我覺得今日真係。譬如我哋见到有陈同佳同埋有管浩明神父， 我 谂都成为 我就我即刻唔明啊，系啦，即系有阿佳介同埋阿管浩明个样喺个雪糕杯度。我问彭程，唔系，佢两个系新闻人物就梗噶啦， 系啦， 咁佢系边只味啊？ 去咗台湾味， 呢个真系 perfect。去咗台湾味，系啦，即系呢个大家嘅心愿系啦。不過我撐佢噶，人哋唔俾佢去啫嘛，佢個心係想去 嘅。係咁，但係呢個味真係 係咯， 就發揮創意啦，自己係啦。咁我俾咗條 link 啊豪仔噶啦嚇， 係啊， 自己嚟整完之後話俾我聽，我哋 post 咗喺我哋嗰個社交平台嗰度俾大家。 好好笑啊！我頭先只係諗到幾個咧，我話嗰啲老婆 send 俾老公咧，可能咪整老公個樣擺上去，跟住就話啦，翻嚟食飯未啊？捨得翻嚟未啊？肯陪我未啊？係啦，即係呢啲。 你走未啊？去咗小三嗰度。即刻回 定系你用咗只辣味啊？好，又翻翻嚟， 够啦， 系啦， 系啦，夫妻嘅嘢就岂止即系甜酸苦辣，样样都有嘅， 样都有嘅。嗱，咁啊，其实我哋系想咧避免点样可以解决咧呢个避免有小三嘅情况。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咧，可能就系话，我哋尽量保持夫妻之间咧，就有一种嘅互相亲爱之余咧。有條底線留俾自己， 尊重係咪？ 有啲尊重，喂，其實佢唔係尊重嘅，我覺得咧，佢係留一條底線，就會提醒自己咧，我同佢幾熟都好，我都唔好過呢條底線。我希望可能係有一種係尊重啦，又或者有啲係叫做保持翻一種感覺 形象 形象啊， 保持翻一種形象啊。 係啦，喂嗱，真係認真嘅，你唔想變成八十歲都出軌咧？唔知道會唔會就因為 嗰啲人我都想， 我都想，我都想，唔知係咪就因為你冇同你嘅另一半咧？畫呢一啲底線咧，嗱咩叫有底線咧？可能大家就會覺得結咗婚之後，大家就係你就係我就係你噶啦。咁無論係錢銀啊，定係日常生活上面咧，無底線噶啦，肉搏相見，成日都話咧，我有咩我都會話你知嘅。結果唔應該講嗰句，又或者可能唔好嘅嘢都做埋嗱。咁嗰啲底線。具體係咩咧？我哋講啲實例俾大家聽下。 係啦，因為最近你睇到有啲女星啦，係啦，分享佢哋嗰啲結咗婚之後，係啦，同謝先生點解你咁甜蜜㗎？成日都 放閃㗎？有啲乜嘢嘅方法啦，可以保鮮呢？咁其中啊，台灣嘅女星伊能靜啦，佢咧就係喺一個節目裏面咧，就分享翻佢嘅經驗。佢話咧，佢結咗婚五年裏面咧，即係同佢而家呢個先生啦嚇，秦浩啊，應該叫做嚇。咁咧就話啦，我就唔會俾到對方睇我自己換衫個樣嘅。 唔俾佢睇我換衫啊？ 系啊， 即系点咧？ 即系换衫嘅时候要闩埋房门咯，唔俾入嚟，唔好入嚟搞我，睇我。 咁冇话搞啊嘛？ 唔系，即系搞住我个衣架。 即系睇到，睇到佢。 咁啊，去厕所啦，都唔俾人睇嘅。佢话调翻转头，系啦，咁系咯，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正常。佢话相反，佢个老公都系唔会喺佢面前换衫。 哦，系啊。 系咯，佢话如果换衫，你去第二间房去更衣室。 佢哋系咪换衫系要俾钱噶？即系佢哋系咪嗰啲网红咧？ 惊见到有个纹身。 唔系唔系，佢哋系咪网红嚟噶？即系咧，人哋做网红先至咧，做咩都话哦，想唔想睇我饮水啊？想睇我饮水嘅打赏啦、啊，咁样嗱、哦，你想我食鱼蛋啊？你再奖两粒钻石俾我。 即系做职业病。 系啦，佢系咪咧？即系可能就话，诶、哎，老婆做咩唔换衫啊？你想睇我换衫啊？ 打赏 打赏先啦、啊，即系唔系咁夸张系嘛？ 我唔知佢啲底线点解会咁。 嗱，我咧就男人咧就好少呢啲底线嘅，譬如纯粹讲换衫咧，譬如我喺房度咧，我老婆如果未瞓醒咩都好咧，我从来都唔会话啊，我要拎啲衫裤鞋袜咧入去冲凉房咧。 特登喺佢面前 换。我唔系特登嘅，不过你喺衣柜喺隔篱咧， 咁 我 咪 喺 度换埋咯。 系我会换埋嘅。但我發覺咧，女人就真係調轉嘅，佢唔係咁經常咧，即係譬如調翻轉到佢出門口咧，如果我喺房度咧，佢真係會揦曬佢嗰扎即係底衫褲啊，又裙又剩嗰啲咧，佢廁所度換嘅喎，佢唔會好順便咧就喺你面前換咁樣噶。 哦， 我就唔明啦，係咪 驚你攻擊佢？ 即系攞啲辣椒油出嚟系嘛，攻击佢真系，我觉得好神奇，即系系咪呢啲底线就可能大家都会即系即系有啲咩原因咧？要劃定呢條底線出嚟咧， 即係唔想俾你睇咯。 你又冇啊？ 我冇噶。 即係你特登喺佢面前換 嘅。我特登噶。 老公啊，我除衫啦，我換啦。老公，我換啦。 我唱首歌先，我換衫啦嚇。 係啊，係啦、啊。然後你老公本來好眼瞓都唔想理你嘅，都要話哦。 都特登繼續、 哦。你換衫啊？好啦，我 online 睇一睇先，而家即刻上網睇一睇。 喂，我中意呢啲喎，想睇我換衫啊，俾錢多飲水。 你翻去试下，老公啊，你 想我咩人啊？ 你想我洗碗啊？俾钱啦、啊，想我洗碗要 錢。呢、這个事务系属于佢，我唔会管下啲。系咁啊，换衫我真系唔知咧。我又 可能系咪心理上面有啲唔安全咧？冇安全感、啊。 我系唔中意咩咧？即系譬如我如果系生理周期之前咧、啊，个人肿肿地咧，我就唔中意佢喺度睇住我换衫咯。 哦，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丑样啊，系啊，唔系最 fit 啦，唔系好中意咯。 哦，呢种心态好嘅、啊，因为你仍然系想俾最靓嗰一面咧，令另一半睇咧。咪、呢个，我觉得就系点解佢哋有咁多明星咧，想 set 啲底线咧。 嗯， 其实归根到底就系想呈现自己咧。最好嗰一面，咁晏啲我哋翻嚟啦，我再同你讲下，仲有啲咩即系特别嘅底线规矩咧吓。 系，唔知你又有冇咧吓？ 咦，呢啲算唔算系我哋近年成日讲嘅底线思维啊？系，应该要有。 你当我系啦吓。 好啦好啦， 稍后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倾下夫妻之间底线到底系点。 You're the one who's led me to

国家，冬至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张敬轩。 系啊，喺呢个嘅三点钟之前咧，我哋讲得好开心啊吓，咁啊，终于就南山大讲到啲夫妻嗰啲底线啊 吓。系啊，讲多一条俾大家参考下。嗱，伊能静嗰个就话唔喺老公面前换衫啦， 仲有化妆嘅其实。 哦，化妆都系，咁啊有冇第二条有啲底线嘅？系咪有啲艺员话唔会喺老公面前放屁啊？ 放屁啊，系啊，我几个 artist 都系啊， 系 啊，有权商有啦，系啊，喺韩国嘅明星啦，仲有另外一对夫妻咧。都有類似啲咁樣嘅， 即係唔會喺另一半面前即係放屁， 係啦，但係 S 都係 嘅，係但係 S 呢個， 係啊， 我都覺得好合理啦。嗱，其實你可能聽過好古怪嘅，咩叫做唔喺人哋面前放屁咧？有得控制嘅咩？即係大家都知道，你有啲嘢就好難避免嘅。咁但係咧，究竟你係肆無忌憚，好即係特登咁樣好自由奔放咁將佢釋放出嚟啊？定係你都會希望有少少避忌，盡量唔好太過驚天動地咧？嗱。即係於是乎就有兩個門派啦，有一個門派咧就會覺得，咁我個自己愛人面前，我特登要咁做添啊， 真性情啊， 真性情啊咁樣係啦，咁但係當然另一派就話，咁呢啲好多嘢都係真性情嘅，使唔使特登喺佢面前撩牙？係咯，又唔需要啊， 都好多嘅喎呢啲都 係啦，即係我全部都係強調唔使特登啊嘛，係啊，所以我都。傾向咧，你能夠唔喺佢面前做咧，就最好唔好做。 啱啊，咁但係佢哋都講得好好緊要嘅喎，話即係結婚咁多年以嚟咧，都從來十幾廿年咧都冇喺對方面前放屁嘅喎。就算咧、 哦，即係忍得好， 忍得好緊要啫。如果真係忍唔住啦， 就會行開， 行開係啦。咁但係阿大 S 就話咧，而家有咗細路之後咧，有陣時就即係都冇辦法理唔到咁多， 因為細路喺度冇得走開。 係啊，但係如果可行嘅情形底下咧，佢都係唔會咯。 咁我覺得好啊，即係你睇得出佢哋有個心咧，能夠保持。呢種咁樣嘅一種美感就盡量保持 優雅咯，都係要維持呢個形象 咯。 係啊，咁同埋我諗放屁一樣啦。係，同埋即係沖緊涼嘅時候，跟住哎呀忍唔住啦，咁 開大 係啦，即係都幾 呢、這個都聽好多噶啦， 幾難頂嘅。 係啦，其實這個呢個咧冇一個既定答案嘅，就係話。嗰條線點畫咧，先至叫做相敬如賓啦、啊。點樣畫咧，就叫做即係坦誠相見啦、啊。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唔緊要啊，真係睇雙方嘅啫。如果你哋兩個都好願意咧，見到對方開大咧，咁可能你就做啦。嗱，但係我仍然我心底裏邊會有一種猶豫、就是，就算雙方好似講到話唔緊要，你喺我面前開大我都 OK， 但會唔會客觀上咧，真係會令到你對佢嘅成個形象啊印象咧？是會潛移默化咧，慢慢就真係由愛人啦、伴侶啦， 跟住 變咗屋企人，係啦、 嗯。 嗱，我唔知道呢個好唔好啊？係啊， 唔知道有幾多人做得到呢、這個。今日我認同你， 係咪啊？ 我好少認同你，我覺得啱嘅呢個係啊。 平時佢都唔肯認同我，真 係係 啊, 啊。你太太都幸福嘅，某程度上 去過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我会去歌的，仲要是这一只歌添啊！呢个十二月一定听不少的，其实。 All I want for 每年嘅十二月咧，差唔多都成日听到呢一首歌咧。 冇错冇错，系啊，每年都会听到，每年都好兴奋噶。 嗯， 带俾你恋爱嘅感觉。我由细个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哎呀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我几时都可以唱呢只歌咧，咁样。 系啊，因为嗱喺呢一首歌里边咧，系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啦 ，Mariah Carey 嘅呢一首歌啦。 Yes. 你又揾唔到圣诞老人啦，你又揾唔到嗰啲叫做 雪啦、 纯 鹿啦、 纯鹿啦，你咩都揾唔到，净系揾到我成个圣诞节，净系想有你，净系想要你啫。 我唔开心啊！佢话 Santa Claus won't make me happy 啊，就算带玩具都， 啊、 因为我要嗰个系你啊。 Yes， 系啦，咁啊呢一只歌 Mariah Carey 咧，其实喺1994年嘅时候咧、推出嘅歌曲啦。咁佢喺1994年嘅夏天嘅时候咧录呢一只歌。 系，即系唔系圣诞季，唔系季节， 系啦，系啦，系夏天热辣辣嘅时候录嘅。同埋呢一只歌系佢有份写啦，咁啊另外佢同一位嘅音乐创作人咧 Walter Afanasieff 咧一齐写嘅。 哦，佢自己有份创作噶。 系啦，喺1993年嘅时候，咁、okay. 当佢当然好红啦，当时大红啦，出咗几张唱片咧，做得好好。咁好啦，喂，嚟紧张唱片点做法咧？咁样有谂过将啲圣诞歌曲咧，系啦，咁作为呢个主题。但系当时咧，其实咧，对于 Mariah Carey 嚟讲咧，同埋佢嘅即系啦，唱片嘅呢个嘅合作伙伴啦，加埋佢嘅前夫，亦都系唱片公司嘅老板咧，都有少少犹豫嘅。 系 点解咧？因为通常咧，佢哋都会觉得，嗰啲明星嗰啲歌星，冇歌唱，冇乜碟出啦，已经唔红啦， 先至出圣诞歌。 出圣诞歌 哦，即系当年个运作系咁嘅。 当年嘅想法系咁嘅。咁但系嗰阵时咧 ，Mariah Carey 嘅音乐事业咧如日中天， 啱 啊，冇理由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 ，Mariah Carey 又觉得喂都唔系啊，我哋可以试下呢个新挑战啦。咁啊加埋咧有佢呢个音乐人都觉得唔系啊，我哋都可以即系试下，我哋就反传统。rock and roll 多啲嘅，咁啊听落去咧，亦都系开心啲嘅、 嗯， 就唔系唱嗰啲传统嗰啲圣诞歌。 平安夜唔要唱呢啲歌， 咁啊将呢啲元素咧就加咗落去啲圣诞歌里边。 冇错， 咁啊好啦，两个咧都已经经常创作，咁啊好啦，咁啊一齐写歌啦，咁样入到去个 studio 嗰度，咁啊好啦，你又 up 一啲。我又講一啲嗰啲 melody 啊，講下要點樣彈啊呢樣嗰樣咁樣，哇又好快手喎、 啊， 15分鐘已經搞掂。 哇，全隻歌咁快出 嚟。係啊，咁啊再加埋彈、 okay 啊、 彈埋咧，成個鐘頭已經完全搞掂曬。 所以真係咧， 估都估唔到啊，真係。 唔係磨爛隻先至叫做一個好作品啊，係啊，靈感到就嚟㗎啦。 佢嗰個音樂拍檔啊 ，Walter Afanasieff 咧 ，Afanasieff 咧，佢仲話死咯。即歌會唔會簡單得滯？咁快已經搞掂嘅，因為咧佢話嗰個 melody 咧，好似我哋以前咧跟老師學唱歌咧，咪呵，佢係用呢幾個 chord 嘅啫，喺裏邊咁樣變嚟變去。佢話如果識音樂嗰啲咧，聽落去又似乎會識穿呢樣嘢嘅喎。 哦，原來係咁嘅就 係啊，咁但係佢哋兩個自己喺度傾完之後就覺得都唔係喎，我哋 simple 一啲，簡單一啲， 入腦咯，易上口咯， 就係呢樣嘢啦。 冇錯， 令人哋一聽嘅時候咧就會記得，所以咧好似我哋聽嗰啲 好似 市場賣嘢嗰啲歌咧， 當當當係 啦， 當當， 咁你咪好容易入咗腦咯。 啱啱啱， 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咁所以佢哋就咁樣創作呢首歌。呢首歌咧就全部嗰啲音樂咧話冚唪都係用電腦合成咁樣去做嘅，就冇話用一啲真嘅樂器咁樣。 係， 咁就錄咗搞掂。 咁我諗當時應該算係一個轟動㗎啦，因為你都話啦如果講個樂壇嘅規矩係一啲即係冇咁紅嘅歌手唱聖誕歌 ，Mariah Carey 直情係以即係最大熱嘅天后姿態去唱嘅話咧、應該已經係掀起一個震撼咯。 直情係啊，所以呢隻歌咧話賣得 非 常之好啊，賣咗好似1600萬張咁多年以嚟，同埋咧就算佢係聖誕節，當然我哋聽得多啦，但係唔係聖誕節嘅話咧，佢賣嘅唱片都賣得唔錯，亦都好多唔同嘅翻唱添。 即係係啊，我諗你淨係收佢呢一隻歌版税啦，嗰啲 copyright 啦， 都勁犀利啊！ 係啊，聖誕節你播呢隻歌咧，其實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即係熱情輕快啦， 係啊 係，即係你同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我哋介紹即係 Last Christmas， 係啦係啦， 即係個個都仲學你話齋有啲即係香搖啲、又或者就算佢係Ram 佢原本嗰個版本咧、即係都冇而家咁 rock 咁， 同埋有啲傷感嘅， 有啲傷感嘅，哇！呢、這個直情係你直情好似覺得咧，你喺嗰個百老匯嘅街道上面， 啱啊啱啊， 鋪住個雪。然後你就拎住兩個購物袋咧，喺度揈嚟揈去啊，喺度等緊你嗰個男神出現啊，或者你個女人男人唱就變等女神咧。 好開心 咁樣㗎。同埋呢隻歌對於 Mariah Carey 嚟講咧，其實都係佢有少少即係我睇翻啲訪問啊嚇，佢自己講都係有啲佢兒時有少少心結嘅。 哦， 因為佢細個時候好窮嘅，咁咧就話去到聖誕節咧，人哋個個一家大細咧都有聖誕禮物啦，過得好開心啦。佢話呢個情景咧，從來都冇喺佢細個時候出現。佢細個時候咧，媽媽咧就攞啲報紙包住啲生果，咁就好似當係一個聖誕禮物咁。所以我諗喺佢心裏邊咧，可能都會覺得聖誕節咧應該係一定要好開心嘅，要好令人期待嘅，要好歡樂嘅。細個做唔到，大個就用呢一種嘅精神，就將佢擺咗喺呢一首歌《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裏面。 同埋好似都開啟咗一個即係全新嘅一種聖誕歌曲嘅玩法啦。 Yeah, 全部都唔一定係要播情歌，播聖詩。系啦，但系头先你话翻唱版本好多嘛？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呢一个咩版本啊？ 咦，呢、這个版本你个 friend 唱嘅、哦？ 系咩？我嗰个系 Kelly Jackie 啫， 佢系 Kelly Clarkson 啊，听一听啊。 Like the tinsel stockings and bows, 'cause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I don't need expensive things; they don't matter to me. All that I want can be found. 个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啊，头先嗰个系 Kelly Clarkson 啊吓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嘅一个全新嘅 版本啊， 系啊，我见啲报道介绍嘅时候都话咧，即系一个新嘅 cover version 嚟嘅， 哦， 即系我谂个歌词啦，同埋你发觉佢里边个意境都一样嘅，佢头先都话咧，哎呀，我唔要嗰啲好贵嘅嘢啊，佢直情系唱到话唔要嗰啲 expensive things 咁样嗰啲嘢咧，咁其实佢个意思就同之前咧嗰只歌一模一样嘅，即系我唔需要一啲咩昂贵礼物啊咁样咯，但系变咗完全系两只曲风， 系， 哇，我谂咧呢个系呢一只歌嘅玩法咧，玩到极致啊！保留你个歌名，保留你嘅曲风意境都保留， 净系要你 嘅 歌名啫。 系啦，唔系佢意境都一样嘅，即系佢里边都系咁样讲，但系全新嘅玩法啦。 系 OK 啦，咁啊，我哋继续翻嚟啦。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到有好多即系 底线啊， 底线啦，夫妻嘅底线咁啊，基本上都系话咗俾你听，点样可以即系保持一种可能神秘啊，或者一种形象啦。咁既然系咁咧，会唔会有一种再极致嘅方法咧？就系、是。点样可以重燃呢一个爱火咧？ 哇！你今日讲啲话题真系好深， 系啊，好深啊，好实用、啊，我觉得。 要重燃爱火同同一个人、 啊，系啊，嗱，基本上就咁。如果唔系嗰啲，点会重燃呢？如果系同另一个新嘅人，嗰啲就叫做唔系咯。如果同 出轨， 如果同另外一个 叫润滑剂， 唔系同自己嗰啲就叫重燃爱火，同人哋嗰啲就系出边啲火咯。 够啦， 够啦 ，OK， 好啦， 够啦， 梗系陪住另一半啦 ，OK，OK，OK， 哎 呀，真系啊， 重燃爱火， 重燃爱火， 咁因为都毕竟大家都相处咗咁耐啦， 系啊系啊， 咁又话淡如水嘅， 系， 咁点重燃啊？ 系啦，嗱，佢个古仔系点样咧？佢话又系咧，即系有对夫妻咧，佢就即系叫做相识咗好耐啦，相识咗好耐，咁啊老夫老妻啦，咁咧佢话咧系个老婆主动讲嘅，佢就话老公啊，其实咁样嘅。你呢如果唔追返我呢，你唔试下追返我呢，其实我可能我会出去搵第二个。 哎呦。 佢呀佢话个老婆呢係自己觉得太耐有啲闷顶唔顺。咁呢佢竟然呢，嗱我觉得都好好真实。佢话呢佢嗰种即不能自拔嘅心情呢，直情去到就好想出轨。因为真係觉得好闷呀咁样。咁其实佢嘅年期几耐呢，加埋拍拖同老公一起都係十年啫。其实都只是十年。 哦，十年 咗。是啦，佢话呢开始有啲觉得平淡，想有返啲火花。佢就同老公讲，老公啊，如果唔系嘅话呢，我就搵激情嘅搵出面，但我想有恋爱嘅感觉。我可唔可以呢叫你追返我呢咁样。 咦，咁即係同男人要返啲初恋一样喎。 但男人想搵初恋 呢，就唔系搵同一个对象。 係啦，系搵另一个，真係搵一个初恋嘛。咁呢佢好笑嘅，佢话呢老公听到呢个要求呢，开头就耻笑佢。系你慢慢等啦，追翻你个傻噶真系，都好合理啊！ 嗯、 你点追翻啫？即系佢十年又好，廿年又好咧，真系你变咗老夫老妻，你点样唔通仲咧每日 send message 俾佢咩咁样？ 可以噶， 唔系，但你唔会有嗰种心跳嘅感觉，就我 send 咗个 message 问佢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唔知佢答唔答我咧？喂，嗰种唔同噶嘛？咁佢就话咧，即系个老婆咧，开头就话佢有担心过咧。自己会唔会最后真系即系都去咗揾外边嘅男人嚟寻求刺激呢？哦，但后来咁样，佢话咧发现老公咧真系俾多咗心机咧，就陪伴佢， 嗯， 对佢好。咁咧佢就又好坦白嘅，佢话虽然咧我都未有嗰种咧恋爱嘅感觉，因为真系翻唔到转头啊嘛， 即系毕竟都一咁耐系咪？ 系啦，但系佢话咧佢得到嘅体会系咩咧？佢话我发现咗一样嘢，其实同老公一齐。是最舒服的， 嗯， 冇话喺咩地方啊，总之好舒服啊，即 系相处好舒服。 系啦，佢话大家由乜嘢都冇，到而家有自己屋企同埋家庭，佢话我唔会想离开老公，唔、 嗯、 会想离开呢段关系。咁然后咧，佢突然间好似政府 API 上身啦，所以当大家想外遇嘅时候，停一停，谂一谂。当你要由头适应一段关系嘅时候，其实最好嘅已经。 在你身边， 叮锵锵锵锵。 但其实佢老公系有做过啲嘢嘅喎。 陪佢咯，佢冇好仔细讲做过啲乜咧。我想象咧，即系可能话好啦，即系多啲时间陪你行街睇戏食饭啦。佢冇办法。头先我都话咯，你点可能话好似翻翻去即系最初追你嗰种感觉咧？嗱，我好老实嘅，男人嘅心态就系、是。你追嘅过程里面呢嗰种不确定啦若即若离呢嗰、那个就係恋爱感觉嚟㗎嘛。咁你而家老夫老妻。 都得到手就唔会有一种若即若 离。因为你已经系得到一种平实大家安稳㗎嘛。 佢已经讲㗎喇喎。 你走你会返嚟㗎。 佢走噶咯喎！ 你講啫，唔使洗咩啲衫。 呢啲係僥倖心理。 呢啲唔係僥倖，你唔洗衫就僥倖啦。 即系你觉得佢唔会走，你走唔出个手指罅嘅。你觉得啲女人系唔会嘅。 唔系特别系咧，嗱，佢冇讲佢有冇细路啊。但系你谂下，点解有啲老夫老妻咧，真系冇办法会离开到对方咧？有细路啊，头先佢都话有自己家庭啦。 系。 系啊，点走得甩啊？ 一样有人走。 有，系咯，咁嗰啲就直情唔系走咗唔翻噶啦。咁嗱，佢老公有做嘢啊嘛，佢、 嗯、 老公都有即系。 alert 到。 alert 到，俾翻一啲尽量多啲时间陪佢。但系嗱，我系咁谂嘅。佢老婆真係識即係諗嘢咯，佢、 嗯、 會佢冇可能會翻返去做女嗰個年代噶嘛，佢、嗯嗯、只要知道大家有付出，你唔好翻返去以前，但係佢應該已經得些好意衰回首，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佢要知足， 係啦， 佢自己諗嗰套嗱，佢諗嘅嗰套理論咧，如果係個男人講咧，你就會覺得個男人好賤格噶啦、 嗯， 哇！你即係點啊？嗰啲威脅佢啊？咩個由零到冇啊？而家有自己嘅家庭，所以你唔好走啊咁樣。但係個女人自己體會， 嗯， 佢話哦，我唔會離開我老公啊咁樣。所以嗱，呢、這个就真系难得佢识谂，系啦。我觉得有啲似咧，即系如果打个比喻， 难得个女人识谂，但系个男人系永远都唔会咁样识谂。 但个男人又识做啊嘛， 唔系，即系我话调翻转啊个角色啊，系啊，个男人梗系识做啦。 哦，男人系唔会要求女人咁样噶， 系咯， 即系唔系个男人唔会要求老婆，不如咧你追翻我啊。 你对我好啲咯，或者个老公会同佢讲， 但系都好难噶、哦。 你一同佢讲话老婆对我好啲，咁睇下你做咗几多衰嘢先啦。 咁你真系觉得我对你而家好差啦？ 系啊。嗱，所以我觉得各打五十大板，但系都要赚嘅。男人愿意行一步，个女人都要懂得退后两步哦。 哦，咁记住， 跳叉叉都系咁啦。你向前面，我向后啊。 Hardly express my mixed emotions at my thoughtlessness. After all, I'm forever in your debt. And woman, I will try to express my inner feelings and thankfulness. First show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太和村新和楼一名确诊男子被卫生署要求留家等待检疫，一家六口连续几日同住一屋。患者弟弟陈先生在民主党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协助之下，透过电话向传媒表示，到今日凌晨才被送往竹篙湾检疫中心，家中有两名分别六岁和八岁的小童，形容在家等候期间是困兽斗。陈先生又说，抵达竹篙湾检疫中心之后，当局未有即时为他做检测，中心提供的热线电话又经常无人接听。电影发展基金下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将延长六个月，到明年7月14号截止申请。有关计划今年7月中推出。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说，延长申请期能够让更多本地电影制作公司、投资者和从业员受惠。电影制作融资计划为中小企商业电影，即是每部制作预算不超过6000万元的电影提供融资。放宽措施之后，让评分合格的申请均可获得最高融资比例，即制作预算的 40%， 以900万元为上限，并且在制作较早阶段发放政府融资，增加现金流，以及让投资者首先收回一半投资。 今日是澳门特区政府成立21周年，行政长官何一成早上在庆祝酒会话，明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和澳门实施第二个中年规划的起步之年，会进一步守正创新，不断增强澳门畅通内地和联通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在继续严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下，积极促进经济复苏和令澳门经济适度多元，亦会做好明年立法会选举工作。何一成其后会见记者时话，今年因为疫情，是否好似往年咁上京述职，有待中央安排。他话以往香港同澳门行政长官会同时期到北京述职，他冇收到通知，指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取消述职安排。本港已经同两款新型肺炎疫苗制造商科兴和复星医药达成协议，将于下个月和明年首季向本港提供疫苗。另外，当局亦即将与亚斯利康达成协议。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表示，政府采购三种不同平台的疫苗各有优劣，初步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确立，市民应尽早接种。学会说，当港人开始接种这三款疫苗的时候，已经有数以百万计非港人接种疫苗，相信到时将有更多临床数据公布，市民无需等待其他人先接种，强调港人非白老鼠。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近住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环银行街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去下午的四点，银行街全线是封闭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有路陷，咁往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中线是封闭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女宅男杀很大，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撒很大。 真系快啲，时间过得啊，仲有半小时都唔够嘅，中女宅男撒很大啊吓！ 系啊，嗱，而家嚟到我哋呢一个名人爱情故事咯、但系今次我觉得呢个唔叫做名人爱情故事。吓、 啊？ 点解？佢系万人迷爱情故事。 哦。 佢系永恒经典嘅天王爱情故事。 佢系 木村拓哉。所以咧，讲起佢爱情故事咧，可能大家就会谂就系、是，即系你讲佢边一套剧集嘅爱情故事啊？系讲佢悠长假期啊，定系讲佢系冰之骄子啊，定系讲佢唉咁多套经典嘅日剧，定系恋爱世纪啊？ 太多啦！ 但我哋讲佢真实嘅爱情故事。 系啊，今日讲佢真实嘅爱情故事啊！真系，原来佢都估唔到啊！真系啊， 好长，好专一啊， 长 情专一 系啦， 出晒名啊！真 长情系点咯？ 我哋就睇下佢长情啦吓。 系啦，真系呢位万人迷木村拓哉佢嘅爱情故事咧，真系啦，到底系点噶？ 嗱，首先咧，木村而家你一谂起佢咧，就即刻谂起永恒嘅女神，工藤静香。咁啊，工藤静香系大过佢嘅，系啦。 咁但系咧，工藤静香之前咧，其实原来都仲有一个嘅。 哦，嗰个真系好少听喎。 系啊，真系 好少听，同埋咪好短暂嘅咋。 哦，都唔系， 系啊， 好长啊，九年咯。 嗰个都九年噶。 嗰个都九年啦，佢原来第一次拍拖公开。 OK， 就系同一个模特儿叫做伊藤香梨。 又系有啲香啊， 又系啲藤啊。 我哋真系， 我谂佢一生咧， 我哋啲语文水平都好低， 走唔甩个香字同埋个藤字咯，相信都咁咧。就话佢见到咧呢一位嘅模特儿啦，伊藤香里咧，十八岁嘅时候， 哇， 系啦，咁一见钟情，咁啊，即系见面就已经爱上啦， 大胆攞电话， 系啦， yeah. 已经展开咗交往，咁跟住然之后咧，一拍拖就拍咗成九年啦。不过即系拍拖拍到咧，就肆无忌惮啦，就好唔顾忌。你知啦，日本即系艺能界嗰啲咧， 好保守噶，其实都会 系啊。就是、我冇拍拖，佢唔系我女朋友， 系啦，同香港以前一样啫嘛。 系啊， 三十岁之前都要处男咁样。 系咯，但系佢好高调，佢咩都唔理。 系冇错冇错，系啊。 系啊，咁但系都最后因为好忙啊，木村拓哉 系， 同埋都真系好红啊。所以都冇办法啦，最后都系因为呢一个嘅原因啦，所以都分手咯。咁喺埋一齐九年咁耐，咁但系即系都顶唔住啲工作嘅压力，因为佢哋唔可以好似普通人咁拍拖，同埋对个女仔嚟讲咧，好辛苦啊。 系 系啦， 因为佢原来咧，佢哋嗰段恋情咧系喺咩地方重叠期咧？就 系、 是、有爱情白皮书同埋悠长假期。 系啦， 喂。你愛情白皮書嗰陣時咧，木村都未做男一主角啊。咁但係咧，你去到悠長假期嘅時候咧，癲咗噶咯，日劇天王嘅地位從此誕生咗啦。係 啊。 咁佢話咧，原來嗰陣時咧，佢事業咧就即係已經係去到開始攀上高峰啦。佢話咧，佢哋個事務所咧真係再俾壓力佢啦。喂，你唔好再拍拖咯，你咁樣拍拖咧就唔掂咯。咁啊，然後狗仔隊咧又不停喺度影，不停喺度影啦咁樣。咁結果冇辦法啦。 係啦，揮慧劍要斬情絲啦。 係啊，好慘 喎。咁啊，卒之佢哋就即係忍痛分咗手啦。係、哎、我俾翻你啦，俾翻啲自由你啦。咁因為佢嗰個女仔都覺得，喂，成日都講好似我係木村個女朋友，喂，我個人嚟噶嘛，係、咪？我有個名噶嘛， 係 咪啊？點解你要搞到我咁樣咧？係咪啊？呢、這個伊藤香里咁，於是乎就係咁就分咗手。係 啊，喂，我睇翻咧，因為啲傳媒有追蹤翻咧伊藤香里。你而家嘅近況係點樣啦？哇，其實都好幸福美滿嘅、哦。咁咧，佢有兩個細路啦，嫁咗俾日本一個著名嘅瑜伽導師柳本和也。我想話佢老公咧，黑黑實實咧，肌肉咧，即係哇，即係成個 Iron Man 咁樣，好型仔喎、哦。 都靚仔型，都有啲 feel 係木村 feel 啊。 哦，都係啊，都係啊。 你覺得係啊？ 係啊，嗱，咁但係呢一個，所以相對咧，真係有少少陌生。即係雖然話佢拍咗九年啦、但可能佢後來嗰個正印咧。风头实在太强劲啦， 系啦， 嗰、那个就真系万人迷女神工藤静香， 系冇错，咁啊亦都系因为系失恋好大打击啦， 系 啊冇错，咁就对于喺呢一段时间咧，即系好伤啊个心，咁啊经过佢嘅好朋友啊酒精发展。 酒井法子， 我真的好羡慕啊！佢个好朋友就是酒井法子， 系 啦，即系你全部都系识埋晒。而家我哋嗰啲咧殿堂级嗰啲明星咁样咧，都劲啊！真系。 你识啊？你识就熟梅姐啊？ 识啊，系啊！我计第一个讲排程先，唔好讲。 梗系唔系啦，系让路啊，简直系行埋一边啦。咁啊，酒井法子又介绍咗。系咯，大概两年啦吓，宫廷静香咁就咁认识啦， 就认识咗啦。咁然后咧就两个人就开始拍拖啦。咁最紧要咩咧？拍咗一年拖啫，就话要结婚。 哇、哦，几快啊！ 好犀利。其实我到而家都谂唔明咧，系咪因为佢有咗九年嘅一种叫做压力期喺前面咧？佢可能佢已经知道咗，得啦，揾咩对象最清楚？九年之后一年就搞掂咗。 又或者佢又好了解啲女性，因为之前嗰个女朋友咧， 系啊， 好似话都同佢拍咗九年拖，都适婚年龄， 系。 但系木村嗰时太红啦， 啊，冇错，如日中天啊， 系咯， 如日中天啊，同埋咧佢哋经历咧，仲要系话咧，未婚怀孕啊， 哦， 咁咧佢话咧，即系木村拓哉咧，就喺一个演唱会里边都宣布咧，同已经怀孕嘅工藤静香结婚，哇，佢话呢铺真系犀利啦。佢話咧，之前你諗下，阿香里咧都只係拍拖啫，咁仲要木村嗰陣時未係去到最頂峰咧，就已經係有咁大壓力啦。佢話咧，而家喺一個最紅嘅時間，直情係了結咗木村嘅愛情喎，同佢結婚喎，所以咧，工藤靜香真係好慘啊！佢咧由本來嘅萬人迷女神咧，佢話佢連續當選咗好多年嘅全日本最討厭女性。成为了日本女性的公敌， 哇！仲要成日都被人闹 嘅，系好惨啊！ 系咯，又成日收嗰啲咩啊恐吓信， 恐吓信啊，系啊，即系 你抢咗个木村咁样， 系啊，即系呢段经历咧，嗰阵时睇咗好多次噶啦，即系你可以话咧，互相都有好大牺牲嘅，因为木村。即系又咁红啦，但佢都愿意即刻捆绑住，就话我就要嫁俾工藤静香。 工藤静香都好红噶， 冇错。工藤静香嗰阵时又系好红，佢牺牲又重大，因为咧佢同木村结咗婚之后咧，直情就修心养性咧，你几乎冇再见佢出嚟有即系做任何表演啦。 啱啊，就系照顾家庭啦。 就照顾家庭啊，同埋咧深居简出之余咧，就不停咧，但系是非冇离开过佢啊嘛。啲人嗰啲攻击咧，由最初就话抢咗万人迷，去到后来咧就批评佢啦。衣着又唔靓咧，个样又残咧，成日咧好似系啦老啦，我中间睇过好多次噶，成日都有咧，话咩工藤静香惨况曝光啊，成日都话咧个样老到咁啊，甚至乎啲黑心啲咧，成日都会话，哼，木村就会飞佢啊，哦，但系咧，我觉得真系好犀利，拍过咁多爱情剧，同咁多咩从龙子啊嗰啲，全部即系一齐拍过戏嘅木村咧，专一到一个地步，同埋佢系。系极力维护工藤静香噶，佢、去到所有场合都话咧，喂，其实佢话佢系佢好生命中好重要嘅女人，好帮得手咁样。 啱啊，仲生咗两个咁靓嘅女添。 哇，嗰两个女而家直情系可以成为咩 木村。木村新美同埋木村光希 系啊，咁大家光希就比较行得出啲啦，因为佢嘅 model 啦，咁啊佢已经有好多人就话佢应该系行紧木村条旧路噶啦，有机会可以都好犀利， 系啊， 咁但系 传咗佢哋两个好好嘅靓嘅因子啊， 系啊，但系你谂翻即系佢哋呢一段婚姻咧，其实有冇话边个高攀边个啊？真係好難咁樣講。 咁佢兩個嗰陣時都咁紅，好老實講，只不過係因為阿工藤靜香婚後適應 啫 嘛。 係啊，咁所以壓力都好大㗎，壓力都好大。同埋咧，話佢哋好多年都冇試過影合照啊。 成 家係啊，唔係啊，係淨係佢兩個，因為我見到咧有一張相咧，就話木村咧就喺今年嘅四月嘅時候咧，好似就話咧。廿年嚟首次咧，就將佢同老婆咧嘅合照咧，即係影 好似有啲印象啊， 係 啊， 係啊，就話第一次即係將呢張相就公布咗出嚟咁樣咯，哇！即係佢哋點解咁多年都唔合照咧？ 我諗 fans 唔中意， 啊、 但明明佢哋兩公婆嚟噶嘛。 係啊，我諗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咁啊。嗱，即係講少少啊，譬如話工藤靜香嗰陣時有幾紅咧？八七年嘅時候咧，佢已經係組團咧就小貓俱樂部，後來咧就自己單飛咧，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咧潮流教主嚟噶。咁咧當時咧佢有所謂嘅四小天后啊。浅香惠啦、中山美穗啦、南野洋子同埋工藤静香，又去参加过成龙杯啊，好多 系啦系啦系啦，嗰阵时成龙你见到佢身边好多日本女星系啦 出 现噶 嘛，嗱八九年嘅时候咧，工藤红成点咧？佢话咧佢有嗰啲叫做即系佢哋日本嗰啲歌曲排行榜咧，头十位咧，工藤静香一个人霸咗三首。 哇 即係你諗下，等於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裏面咧，即係一個工藤靜香可以霸咗即係三個位置頭十位，咁、所以咧，其實佢嗰陣時係好紅嘅，而木村咧嗰陣時咧，其實只不過係啱啱出道，咁當然後來啦，即係佢就越行越紅咧，就變成咗即係而家咁犀利嘅日子咯， 係啊， 係啊，真係好犀利喎， 結咗婚廿年咯，我哋都 係。 所以都真係時間都過得好快啊！但亦都係啦，原來阿木村拓哉佢嘅愛情故事都係咁專一，同佢平時喺一啲愛情嘅電視劇裏面又係咯，有啲形象有啲唔同咯。 不過都唔係喎，其實木村喺每一套電視劇裏面咧， 哦，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即係佢可以同 我知我知 女明星可以戀愛啊， 因為佢冇所謂嘅 非文 㗎，真係冇㗎，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都 絕世好男人啦，係咪啊？ 係啊，絕世好男人，即係呢個由老婆都係咯，我覺得佢由一個偶像可以變成即係全民公敵。但系佢真系冇所谓，佢又唔介意。我觉得亦都要因为咁嘅性格咧，先挨得住同木村嘅一齐嘅压力。 系 系啊，你话佢如果唔系自己本身都有翻 明星系咪？ 有翻，但系其实咁仲难忍受啊嘛。喂，我明明红到爆厂喎、 啊。唔系，但系都明白人哋嘅攻击啊，我意思都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好耐都冇见过佢哋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明星夫妻啦。 啱啊，哇！继续祝福佢哋呢一段嘅爱情故事啦。系啊，我谂佢哋两个女可以接棒噶啦。 回れ回れメリーゴーラウンド、もう決して止まらないように動き出したメロディー、ラララララ 永恒会在我哋嘅心里边啊！ 系啊。 呢、這個悠長假期的歌曲啊，啦啦啦 love song 啊！呢只歌而家我哋每一個打工仔都成日唱，仲放緊。 悠長假期， 唉，悠長、啊、又有假期， 而家好田離身啊！ 係啊，條脷都伸埋啊！我哋而家放到真 係。希望最好就係翻工啦，大家有工翻。你知而家冇工開好慘。 係啊，嗱，木村都有新戲上啦，佢哋就嚟嗰套教場二，好似話就嚟有啦。同埋咧，我哋要用木村嘅精神啊！咩精神呢？就係、是、聽講話佢廣告都減價。不过人哋减价咧，就同我哋赚嘅钱一样啫嘛。 佢身价好犀利 喎。系啊，我睇个新闻话佢咧减一减价咧，我减180几万啫嘛，系减、啊。哇！你听到我赚到就好啦，系咪啊？180几万可以做好多嘢啦，真系。 啱啊。 系啊，嗱，咁啊，节目临尾咧，又同你讲一啲咧有关一啲即系动漫啊新闻啦。嗱，呢一次咧，终于唔使再讲《鬼灭之刃》啦，大家可以放心啦。就讲一啲咧，即系动漫嘅游戏。咁咧，呢个游戏咧系一种怀旧嘅形式嚟嘅。咁係點講呢，就有人呢就話，因為而家最近就出到去 PS5 啦，咁就新嘅機呢就好，即係大家又搶，咁有啲人就懷舊，佢就話嘿，我哋冇前人嘅遊戲機呢，就冇今日嘅新科技咁樣。咁大家就問一個問題，其實呢舊嗰啲 game 呢而家再玩返得唔得嘅呢？咁有啲人就話冇問題㗎，有啲甚至覺得呢越經典嘅 game 呢，可能佢嗰啲設計呀古仔呢就會即係越引人入勝嘅咁樣。 係啊， 但係跟住人提出個係啦，有人提出個疑問就話，呢種遊戲應該越舊嘅越難玩到係嘛？係咩咧？佢話呢一種遊戲咧，佢實在太舊啦，舊到一個地步咧，就係今個世代嘅人類咧，係冇辦法可以有翻嗰種嘅共鳴，甚至乎你會懷疑以前嘅人咧，點解玩呢只 game 咧係玩得落嘅咧？冇可能㗎咁樣，係咩嚟嘅咧？噔噔，佢就唔係嗰啲拳擊遊戲啦，又唔係打打殺殺，又唔係 RPG 啦，又唔係所有嘅 嗰啲食鬼啊， 又唔係食鬼啦 嗰啲， 係啦，因為頭先我同彭城估嘅時候咧，食鬼都玩得落㗎，冇所謂㗎。 我以為你講嗰啲啊， 原來係講緊 H game。H 即系嗰啲咸湿日本嗰啲， 哦，嗰啲叫 H game 啊，系啊，嗰啲叫做成人游戏咁样咧。 哦哦，点解玩唔落咧？ 冇错，点解玩唔落咧？ 系啦，不嬲都系咁玩。 系啦，大家都话车咪又系譬如话啲咸湿麻雀啊，都系咁打嘅啫。点解以前玩得，而家唔玩得咧？个关键就系麻雀冇变，但系个图画变咗。而家我哋嘅科技就有 4K 啊，有 5K 啊，有 8K 都出到嚟噶啦嘛， 真人 咁啊，直情系真人影片啦。但系佢话大家有冇谂过30几40年前嘅游戏机？你记唔记得佢哋啲画面系点噶？嗱，你唔好睇咸 game 先啦，普通嗰啲孖宝兄弟 2D 咯 ，2D 系啊， 同埋咧佢唔 smooth 噶， 系啊系啊，好蒙噶咋啲古仔，起粒粒的， 嗰啲公仔起格噶嘛，佢个专业术语就呢啲叫做矩形咧，即系点阵式矩形嘅一种绘画方法。 哦， 其实你睇到咧一点点一个 dot。睇到噶，佢唔係好靚嘅線條。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嗱，你話你睇佢玩《孖寶兄弟》就話 OK 啦。你話佢係嗰啲咩勇者鬥惡龍啊，喺度打交咧都 OK。但係佢而家係講緊要引起你有無窮嘅興趣嘅呢啲所謂嘅成人遊戲。咁咧啲網友就好好奇話，嗰陣時啲畫面係點噶？咁咧日本就真係有。 嗰陣時啲畫面係咪起曬格噶？ 起曬格。咁咧有人咧就揾到一台咧1979年推出嘅主機。 1979年 啊，哇，大過我啊，真係爭啲就咁。然後咧，大家就睇翻以前啲 game 係點樣咧。咁譬如話咧，已經有高達啦，有機動戰士啦。咁但係啲畫面真係簡陋到咧，你直情好似咧用紙咧剪咗個高達嘅剪影出嚟咧，就已經當係一個畫面啦。即係冇任何細緻位可以 幻想啊嘛，俾你有個空間。 然後重頭戲就嚟啦，就係噔噔嗰啲所謂嘅 H game 啦。咁然後大家就見到咧，唔係嘛，似係咩咧？似系咧毕加索嗰啲抽象画咧，即系你想象到系点样噶啦？ 我知啊， 系好似八角形嘅块面啦。咁然后咧，我俾你睇第一个画面，這个咧就系当年1979年咧其中一个咸湿画面。你直情见想象唔到佢系个女人嚟噶。 对唔住，好彩系你俾我睇一睇， 系啊， 我系完全都唔知道， 因为佢咧 咩嚟？ 佢似系咩咧？你去影 X 光片咧，佢咪黑白咪会有个反差好大嘅。佢其实就好似一张 X 光片咁样，又黑又白，但 系 反射出嚟。 2D 嚟嘅， 2D 咁 唔系 3D 嚟嘅，所以你咩身形都睇唔到。 好啦，咁然后啲人就话啦，咁点咸湿法啊？嗱，头先第一张咧就着住背心啦，第二张咧如果你赢咗佢咧，佢就会着泳衣啊。 哦，咁即系同我哋普通其实攞支笔喺张纸度画嘅差唔多。 咁然后咧，第三幅图咧就系画咗两个佢嗰个所谓嘅心口咯。啲人就话，1979年嘅男人望住咁简单嘅画面都 会好满足噶啦， 好满足啊！咁跟住咧，一路去到80年代、90年代咧，就譬如有彩色啦。